勾选 Be on track。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哇，今天我整身呢一起来的那一刻，哇，很酸痛的，很累啊。 真的， 你也是啊。 我没有，我原本以为我昨天被鬼压床。真的，就是我就奇怪，我昨天是给什么上身是吗？这么今天好像淤青这样啊，然后肩膀酸酸这样，是有人坐在我肩膀上是吗？ 还有怀疑， 以为七个八，七月半要来了。结果想，对，因为昨天是我们的 勾选 Go 连配， 就是我们的羽球友谊赛啊。 是我真的是我们那一队啊，差一点点就拿到冠军，差一点点就拿到1000级。 讲真的，各位不夸张，原本我们每次以为来的人可能都是 sub 水 怎样， 就普普通通哦。没有，每个都很厉害。 他们看起来 是专业级那种周手感，你知道吗？ 是，全部就是胸有成竹。来了，我准备来打了。 然后还真的是那种很精彩的球赛，那种势均力敌啊，来，那种可能19-19、20-19、21-21，然后再加长、再加分。所以其实大家是看到非常紧张的。来参赛的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其实都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我跟你说，我那一组我们打4场嘛，第一场的时候，因为我就拖累了他们一点点，因为4场里面其他人3场都是拿21分的，只有我在的话就拿一个17分，也不差， yeah, 也不差，17分。Hello， 你拿几分？你跟你那一队打，你来。 我跟小彤拿5分。 真的吗？真的？ 我们真的拿5分。然后 Kelly 讲说 ：“Broccoli， 你来搞笑是吧？” 为什么可以只拿5分？ 首先小彤没有接很多粒球。然后我们对水吗？ 对谁 ？Kristen 温阳。 然后 Kristen 到最后他原本要杀球的， 然后我就想说你放水给我们啦，因为我们输到有点难看。然后 Kristen 已经是打那种羽球，不是有那种高空慢速球啊？ 对， 就你大概有5秒可以思考怎样接的。 Okay、 然后我就想小彤准备接， 结果 然后小彤哎呀没有接到，然后我们整场只拿了5分。 我也是来搞笑的，你知道吗？我那一场我的队友啊，他就跟我说，因为他看了我的技能啊，所以他就说你不用接，你闪吧， 你闪吧，我帮你接，毕竟是混双这样子打， 我帮你接。然后整场我真的闪，才拿到17分。 以别个角度来说，你也是有用的。 有啊，闪哦， 至少你闪球没有，你没有帮他挡球就好了。 对，大家想要看到我这个闪闪的画面呢，你可以去到我的 IG 看我如何闪这个羽毛球。 真的是闪闪惹人爱，不是？很经闪闪惹人爱，很经典的一个用词。 是。 所以呢，虽然说开心是开心，但有一个小小的难过的点，就是对我们 MC 来说，周末也要上班。 真的，所以今天变就来讨论这个话题吧，回来跟你分享开心的事情吧。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宋亚轩的《体贴》。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跟你勾选变。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 勾选变。如果你身边的老板够体贴的话，嘿，周末就不用上班了。周末上班是一个很心酸、很不开心的事情。 对啊。 但是 before 聊心酸的事情，先聊开心的先，也是有的。如果周末真的要上班的话，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呢，路上的路呢就是很顺畅，不用塞车。 确实是如此，因为如果平常我们要加班的话，7点、8点早上或者是下班时间是塞到你头痛。 是， 周末的时候真的比较开心一点。 完全就是呢，可能可以睡到自然醒一点点，然后准备呢可以摸一下下，不用每次呢拜一到拜五就是早上准备的时候9点就很塞车，时间要快10点很塞车，要快。 而且我发现，像我身边除了我们 MC 们这样的一个行业，可能像是平日的上班族，他们如果需要在周末加班的话，也可能是公司有搞一些 event， 或者是产品的 new launching 啊这样子，所以可能跟你平时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脑是有些差别的。 有啊， 我觉得心情上也会不一样，会比较轻松一点吧。 对，而且穿搭上也是不一样啊。平时你就要 office wear 紧这样很不舒服，但是星期日的话可以穿家里衣短裤这样子黑这样子去上班，多么的开心啊！ 所以而且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我也蛮喜欢周末上班的。如果是星期六，就如果星期六有上班，因为有上班代表有钱赚，right？ 所以上班过后，可能到了5-6点的那个 moment， 我觉得是最开心的，因为你就觉得 it's Saturday night girls 的那种感觉，懂吗？你就可以跟朋友去吃好的，去玩好的，玩到半夜回家，会有一种更加轻松的感觉，因为你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 可是你不会很不值得吗？人家放假2天，你放假1天而已。 但我想到有钱赚就 OK 了，因为钱也是动力。 有钱赚是好，但是有些老板没有啊。PUA 你，你为公司付出是好事。 事来的哦。嗯、这种薪水的事情，等十年后我就会加你薪的啦。现在你要努力一点点呗 ，OK， 好不好？ 哎，讲到这个，跟大家呼吁一下，所以大家在签 contract 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仔细看的。 OK， 因为我那天跟我一个小老板这样子聊天过后呢，还是某个企业的。 啊、OK， 他说其实如果不合理的 OT， 你真的可以去跟贸工部去申诉的。 哦，可以， 你可以去诉公司的，啊、因为我们国家还是保护我们这些打工人的权益。 嗯、 那有些人不懂这些条规，就笨笨给老板剥削。 嗯、 其实明文有规定说不能随便 OT， 不能随便踩人这样子的。 因为有加钱也不可以随便 OT 吧。有加钱就 OK，、哦、可是如果是这样剥削你不给你钱，因为你加班，你是可以告公司的。 哦， 所以大家学会这些小小的条例，好不好？ 是，所以大家要学起来了。嗯、那等一下回来跟你分享第二则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吧。守住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我知道日常生活中你是非常忙碌的，跟你分享 Broccoli 有一个自我充电的方法，那就是在睡觉之前给自己一个十分钟的me time，滑手机也好，耍废也好，反正让自己充电就是了。希望你学起来咯 24/7 自爱不打烊。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Rise 的 Fly Up。Rise 的演唱会8月16号的傍晚5点，在 Ideal Life KL 帅气的开唱，去到 my.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入门票喽。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如果周末也要加班的话，你的心情会 fly up 吗？会开心吗？一定会有一点点开心的。那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我们来听看。哎，昨天我们打羽毛球的时候呢，就跟一些 KOL 一起打，所以呢，我就拿了他们的语音。比如说，像是这位是谁呢？就是 Katie， 到底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 周末加班， 来一二三 go。我觉得驾车过来数棒子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因为很难得诶，周末还要做工的话，我就如果还要从整家荣家去 KL， 真的是一个小时会累死。可是今天看到那个地点就哇，好开心哦。 诶，我才发现原来 Katie 跟我同乡 啊，他是住你那里附近的、啊、 整家荣就在我的家乡班定的隔壁、 哦、所以如果你回家来我们昨天那边数棒子真的是很近很近的吗？ 算是近，因为我们像是德洛榜里马嘎让你该没有听过吧、 啊、没有什么 地方八生人、 啊 okay、 Morit 丹中 Spat 整家荣班定这一带就算是比较沿海地带所以我以前同学都会开玩笑讲我的家有螃蟹 好事啊，有螃蟹可以 不要讲马桶打开有螃蟹因为 我靠近河流这样子 好事啊，马桶打开有螃蟹可以吃了耶。 我们这一代的人呢，如果去苏邦真的会比较靠近然后去 KL 真的是一个小时多，如果塞车更加可怕所以讲像周末加班哎、欸，以前像我还是 part time MC 的时候就真的是这样，那时候我还没有在 KL 住、 okay. 就来回家里、uh-huh. 我每天来 KL 两个小时塞回， 为什么 然后回 KL 两个小时来回这样 哦，对啊， 很夸张。 因为我们幕后有些是来自把生的嘛、 啊、 他们七早八早，明明九点上班啦、啊、他们可以七八点就到 office 了、 啊、 因为就是怕塞车。 是，所以我觉得周末上班的话对大家来说都算是一个福气，因为真的是可以避开这些塞车的车龙、嗯、 真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开心的部分，如果你的公司呢就在家里的附近，但是也是有心酸的部分的。有什么心酸事呢，回来跟你分享吧。守住勾选 Be On Trend。 哎，买快点嘞，哎，走快点嘞，哎，吃快点嘞，我还有下个 meeting 要赶 你看看吧，吃那么快被呛到了吧。勾选和我 YY 莹莹提醒你，快不一定是最好的，有时候慢也不是拖延，而是沉稳。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有勇气慢下来的人才能看得清沿路风景。从这一刻起，慢慢开始努力，慢慢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吧。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股释怀和格局。只要内心不慌乱，连世界都难影响你。你可以消沉，也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不能丧失自愈的能力。人生啊，不一定要赢，但绝对不能输给过去的错误。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无论身处何方，陷于何地，都要向下扎根，向上开花，不负生活，也不负自己哦。Don Che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B.I 的 Remember Me。 B.I 的演唱会呢将会在9月21号的晚上7点，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的开唱，去到 TicketingTix.com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咯。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是 Monday， 前天跟昨天你有在周末 上班吗？如果周末也要上班也要 OT 的话，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呢？今天跟你分享啦，那就是呢不能和朋友呢在周末的时候呢通宵聚会 了。哦，这个是最忌讳的， 最对 啊，会踩到我底线的。 哦，真的吗？ 就如果公司你跟我讲星期六七点要在某个 event 出现，或者是要来公司开会，我现在跟你辞职。 有钱可以没有？ 我辞职，我不能呢、欸。 因为给你几百块、几千块， 我心里会偷偷恨这个老板，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星期五跟六的周末就是要通宵，就是 要跟朋友 去玩到晚上啊，去朋友家玩之类的啊。 他会跟 你 说，你 还要我七点这样来上班，我就会真的哇，去诅咒你吧。 他会跟你说 ，after 你下班也是可以去 party 啊，也是跟你可以跟朋友聚会啊，就来那几个小时不好吗？你不爱公司吗？ 当然不爱公司了，我hello， 谁会讲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讲我爱公司？我们只是为了赚钱而已，就是为了工作才过来。 他就说你这个 project 成功的话，我就分你那个 commission 给你。 其实真的还好，那时候我才要去做别的行业。可是你，如果你认识我，你可以知道我是个极疯的人。 怎么说？哪里疯了？ 就是我真的，因为我们过去也很常，不是有很多一些 event，、然后也是早上七八点要到。 哦，我知道。 然后你认识的 broker 都是真的可以玩到早上四五点，然后七八点还是可以准时出现，可是整个人是很晕的，然后很累的。 可是我觉得你很强耶，来到还可以当场主持啦，主持到也 OK 的，没有讲很烂的那一种，你是很棒很厉害，我觉得你很厉害很强在这里。 所以我在奉劝所有爱玩的年轻小伙伴，如果你可以像 Broccoli 一样，就是玩到凌晨四五点，然后七八点早上去工作，然后工作表现还不错，那 then go ahead。那如果你像你这样是，你是需要足够的睡眠，睡不起的话，那你就真的要接受这个变心酸的事情，就是不能跟朋友通宵聚会 了。很心酸呢、啊，但是还有别的心酸事的，回来就跟你分享吧。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歌曲又来自张绮珊的《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周末也要上班，这是你期盼的长大，这是你期盼的工作吗？那如果周末上班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心酸事吗？我们来听看巧安有什么心酸事呢？ 周末还要上班，我觉得最伤心的事情是要早起吧。然后不能在家追剧，因为我很宅。所以我觉得很痛苦，就是不能再教。 确实，巧文，你真的说出了好多年轻人的心声啊！哎，但我蛮好奇，像你今年几岁了？28。 怎么又没说年龄？怎么啦 ？OK， 就是你的周末到底怎样过的？因为我没有跟你过周末晚上。我很好奇，每次下班过你去哪里？ 你都没有约我，怎样跟你一起去过这个周末？ 因为你是一个乖女孩，你要回家吃晚餐。 我吃了晚餐有时间啊，还有大把的时间啊，我可以通宵，我可以半夜跟你 party 啊。 所以你半夜在干嘛？抓苍蝇还是抓蜻蜓呢？还是耕田是吧？ 我如果有跟朋友，Hello， 如果我有跟朋友一起举办，就是事先约定好今天要去哪里的话，我还是会出去的。 你比较喜欢追剧还是跟朋友通宵？ 我喜欢跟朋友通宵，要跟很熟很熟很开心，就是可以做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我会很开心的。如果你好像跟别人那种 high by friend 啊，你叫我拜六拜日还要跟你聚会的话，我觉得是一种工作， 对，就是另外一种加班来的。 我就不喜欢这一种。 所以呢，我没有想到原来不只是我们两个，身为无论是00后、90后，都很讨厌。讨厌公司早上要你回来上班，周末就不能自然醒。 对，不能自然醒，然后又没有给到很到位的薪水，还要我去加班上班，真的是很讨厌的事情哎。 对，所以真的大家一定要向 Broccoli 学习，就是星期五晚上一 off 了 work， 赶去机场飞去国外， 哇，很疯狂。 然后星期一早上六七点的飞机飞回来 KL 继续上班。 首先你要有钱，要像你一样有钱才可以这样子临时临机的去买机票。穷游 的吗？ 穷游去到那里要花费啊。Hello， excuse me。 然后还要有用不完的精力。 对。 啊，但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像刚刚巧文这样讲的，我觉得这个又是省钱又没有花精力的方式，就是在家里面煲剧嘛 ，right？ 就可以介绍你这部呢古装探案剧《朝雪路》啊，是由流浪小生李兰迪与奥瑞鹏呢强强联手打造的一个烧脑悬疑的剧作。想要看到的话呢，7月23号起呢，每逢星期一到五的晚上10点两集连播啊，你可以透过 Astro 频道300爱奇艺或者是 Astro Go App 来点播观赏。 所以大家去看起来呗，手就够炫 Beyond Trend。